牵着右手的步伐，都一样。

再重新生长，总有几年。恍惚中想起，回自己问自己，当时我懂事，又会怎样呢？青春里每一个爱过我们的人，多么像阳光。 下一缕愁丝折磨让人忙，今人断了肠，今天各一方，今生与你相见无望。繁华落幕离人难甘诉衷肠，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。